好，大家好，我是 Peter。 是，我是 Mr. Chan。 是，我是 Sunny。 好啦，上次讲手枪好多那些腹枪机关枪之类的东西啦。既然讲到手枪啦，咁讲下点样嗰啲防弹嘅装置啦。咁一般嚟讲有防弹衣啦，防弹背心咁样啦。咁就亦都系科幻片都会成日见到蝙蝠侠嗰件衫都系防弹嘅。咁即系其实咧，依家个即系防弹嘅技术去到边个程度咧？咁想见。即係嗰件防彈衣，即係佢能夠火子彈嘅程度有幾多咧？係咪都要受傷嘅咧？有啲咩物料咧？咁可以大家傾下嘅。 係啦，咁樣就嗱講一講就其實防彈衣就有少少似以前啲騎士著啲盔甲咁樣啦。咁亦都有人諗過，其實啲騎士盔甲係擋唔擋得住子彈嘅？咁首先可以講句就係擋唔住嘅。完全挡唔住噶，即系你用而家嗰啲比较上系嗰啲，例如打猎嗰啲猎枪啊咩嗰啲咁样射咧，都系照穿啊，即系基本上系冇任何好处噶，即系同你去搵啲长矛吉埋去吉得穿一样，冇都系差唔多理由嘅啫。 咦？但系佢金属嚟噶喎，都几厚下噶喎，但咁都 其实唔好厚嘅，因为佢为咗要做到佢个重量系你可以拎，即系着住嚟四围行啦。 哦， 跑都跑到啊！其實嚴格嚟講，當年嗰啲盔甲咧，唔係真係咁重嘅。係啦，咁其實你諗係大概可能即係最多可能50磅到已經叫做好重啦，大部分可能都30磅到嘅啫。係啦，咁有啲可以重到100磅嘅，但係嗰啲係唔係我嚟打仗嗰啲啊？嗰啲係拎去做嗰啲叫做 tournament 嗰啲咧，即係劍。我諗你睇戲會睇得多嗰啲，兩邊有個騎士，跟住拎住支長矛，然後騎馬咧就互相向對方衝，然後揾支矛吉對方。其實一個運動嚟，嗰個唔係打緊仗嘅。係啦，咁佢哋為咗呢、這個即係喺個體育度好安全，咁所以佢哋啲盔甲就會做得厚啲、重啲，亦都冇所謂，因為佢好短時間比賽完跟住就除咗啦嘛。 同埋嗰隻嘅裝甲咧就係、是。你係會坐上隻馬度嘅，你基本上個人就唔使點喐嘅，基本上係隻馬載住咁樣嚟跑嘅啫， 係 嘛？ 但係其實唔係㗎，你就算係以前啲真係騎馬嗰啲咧，佢哋啲裝甲都唔係真係咁重㗎咋。 係，咁當然係啦。 因為佢哋仲要考慮埋喺個戰場度，只馬長時間都會攰㗎嘛，只馬。 係，咁同埋你都有機會跌咗落馬㗎嘛，咁冇理由跌咗落馬就喐唔到㗎。 亦都有傳過話咩？如果嚟跌落馬，佢企唔到起身，其實唔係㗎。佢哋就算係著住成套盔甲咧，佢哋都係可以正常咁樣即係行跑跑跳跳咁，只不過係個耐力冇普通咁好嘅啫。即係如果重嘅話，即係重好多啊馬刀咁。其實話如果你現代一個士兵嘅全裝備係重過當年嘅一個騎士嘅全裝備嘅。 嚇！ 係啊！而家嘅士兵其實係孭重啲嘢㗎。 哦， 好開心㗎！即係而家嘅士兵嘅全裝備係重過當年嘅騎士嘅全裝備㗎，即係好多人係唔知道呢一個 point 嘅，呢一個係幾得意嘅。 哦，有係嘛？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嘅主要就個重量梗係啲武器同埋嗰個裝甲度啦，咁裝甲比較多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翻過嚟啦，而家咧就有好多例如係啲子彈啊，有孭住好多嗰啲。即係涼水啊！嗰啲咁樣，以前就係 啦， 以前有騎士係，係啦，以前有騎士係會有成個後勤去孭俾佢噶嘛。 係， 即係你一個騎士可能唔係，其實你叫佢騎一隻馬出去啊，其實佢背後最少可能有兩個嗰啲侍從，跟住再嗰啲侍從可能另外又帶多隻後備馬，跟住另外再有啲馬奴仔嗰啲，可能咧就我係做副寵就帶嘢嘅咁樣噶嘛。 哦，即係啲考試都有書童幫佢孭啲書啊咁啊。 係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嗰啲士兵咧，即係雖然佢哋都有嗰啲後勤，即係例如會有啲嗰啲車隊啊咩啊，甚至話例如越戰嗰陣時候，佢哋有啲每日咧，佢哋個 location 佢哋只要即係用呢個無線電通訊或者有線通訊咁樣啦嚇，咁然後就聯絡翻個總部話喺邊度咧，咁佢有直升機出嚟咧就會送啲嗰啲物資俾佢咁樣噶啦。 哦，系， 咁嗰啲基本上即係騎士盔就可以擋下刀啊劍咁樣啦。 基本上刀同劍係冇可能突破到呢一個騎士盔甲嘅。你唯一有可能做到嘅嘢就係、是、睇下佢啲盔甲有邊度地方嚟啲關節嗰啲缺口咧。但其實都仲有個鏈甲喺度㗎，所以其實應該都係突破唔到嘅。 即係嗰件好似內衣咁樣就件鏈甲喺度。 係啦，咁你其實基本上係拱冧咗對方之後，然後跟住例如喺佢個頭盔嗰個 眼 嗰個罅嗰度吉落去啊咩啊咁樣嚟打咯要。 Okay. 即係其實你劍唔係佢哋嘅主要武器嚟㗎，佢哋即係一係就拎嗰啲叫做呢、這、一個錘類啦，即係有嚿硬嘅喺前面一嚿剝落去，基本上就剝到佢震到佢企唔穩冧低，咁然後就掹刀仔吉眼啦。 Okay. 即係好似食隻蟹咁樣，去專登嚟攻佢嗰啲關節位啊，咁樣搣佢啲殼啊。 係啦，係啦，佢唔會搣噶啦，因為其實 係啦， 直接揼碎揼 都唔 係咁容易噶嘛。你除緊可能有第二啲人嚟打你噶嘛，咁你梗係快手隻眼嗰度冇得，即係擋唔住，咁咪吉咯。 嗯， 係咯。咁最多就係掹高個頭盔，睇下總之邊度有位可以吉到就吉落去咁，總之。 咁 埋其實亦都唔係一定要吉死佢嘅，因為你拱冧咗佢總之整到佢起唔翻身咧，你就後面可能有一班人湧上嚟，就將佢拖翻去，跟住就變咗做俘虜，然後跟住就就可以攞贖金啦。 係就係呢啲整到冇戰鬥力啦。不過現代嗰啲就算係防彈衣，佢都係最高係件防彈背心或者係衫，佢係即係唔會話。即係擋啊，手腳係唔會擋子彈噶，係咪？因為即 係啦，呢一個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哋而家一般嗰啲防彈衣咧，的而且確係主要都係喺保護嗰啲主要嗰啲部位嘅啫，即係重心打中咗會死嗰啲位嘅啫。 冇錯，呢個就算連國產007都有講過啊，點解唔知有冇避彈褲嘅咧嚇？ 有嗱，亦都有全新嘅版本嘅，不過全新嘅版本咧。絕對唔係你平時會打仗嘅時候想用嘅嘢嚟嘅。 係，會唔會係好似 你係會非常之唔靈活咧？基本上你變咗一個箭靶咁，然後而家嗰啲避彈衣其實因為子彈太勁啦，應該咁個諗法就係、是 嗯， 即係你著到全身係啊，你擋到佢一槍兩槍啊，咁但係你嗰、那個即係衝擊都好大啦。嗱、 okay. ， 不如講講個原理係點樣先啦？避彈衣例如成日聽到人講 Kevlar 嗰啲。避彈衣有幾勁幾勁咧？其實最初 Kevlar 嗰啲避彈衣咧，唔係真係直接愛嚟當子彈嘅。 哦， 即係佢係一個好似纖維咁樣咧，佢織咗件背心。嗰件背心咧，如果你擺喺度就咁開始槍射佢咧，嗰啲正常你出去打仗嗰啲槍啊，唔係嗰啲平時你見到啲警匪片嗰啲手槍咁啊，即係啲 assault rifle 啊嗰類咁樣嘅槍咧，你會發覺咧係基本上係直穿嘅。 哦。 即係佢係有少少嘅抵抗，但係基本上係會穿嘅，都你射中咗都係會入到去嘅。 OK， 好。 咁佢其實係咩咧？佢就係製造一件衫咧，就係俾你可以插一啲嗰啲ceramic plate 喺入邊，即係啲陶瓷嗰啲板咧。 哦。 嗰塊板就用嚟抵擋㗎啦。 係。 係啦，係啦，其實佢嗰件衫咧，主要係為咗載住嗰啲好硬嗰啲板咧。而嗰啲板，因為如果直接黐喺你個身上面咧，嗰啲板咧，你射中咗之後咧，啲震動震入去咧，你都好傷嘅。 嗯。 係啊，咁你又有件 Kevlar 嘅嗰啲背心咧，咁就佢幫你固定住嗰啲板，但係就唔係黐曬喺個身上面，咁就會有少少嘅嗰個減，即係緩衝嘅地方咁樣。 哦 ，OK。 啊，咁不過當然亦都有第二啲係。直接用呢啲咁樣嘅比較新啲嘅物料做，即係做一件好似軟膠咁樣嘅背心就著上身咁，然後你就見到咧佢即係中咗槍之後咧，都即係又有嗰個緩衝嘅能力，又有個擋子彈個能力咯。 啊，即係好似軟膠咁吸收嗰個震盪。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如果你著住件咁樣嘅嘢，然後出去中好幾槍咧，基本上都係冇用嘅。 系， 即系佢吸收咗个震动，唔代表冇啊嘛。即系只不过系即系啊，你都系痛噶，你都好似俾人揾锤仔剥咗锤咁样噶。 都会瘀嘅，其实啊。 系啦，同埋即系其实大概你枪嗰啲咧，就好似系揾个 即係大錘仔搏你一下咁樣。只不過因為如果子彈嘅嗰個接觸面好細啊，所以係會即係直接穿入佢身入邊啦。咁但係諗下，如果有人拎住一個大錘仔，你拎住塊板，然後你一下拍落塊板度，你都感覺到啲震動噶嘛？ 係係。 係啦，咁你諗下，同樣有個咁嘅錘仔敲落你個身嗰度，你就算有好大塊板擋住啊，有點緩衝啊，你其實你個震動你都唔舒服噶嘛，甚至佢其實會痛噶嘛。 O K。 係即係唔係話中咗避彈衣就一定唔驚俾人射槍啊咁嚇？ 係啦，咁所以得出嘅情況就係，如果你真係著到哇全身成個裝甲咁樣走出去，然後跟住。哇正啊，嗰度有好大个靶啊，咁然后就啲人喺度狂射咧，咁基本上你过一阵间你晕噶。 系，不亦都系。 算穿唔到都。 即系就系同埋我点解一直系保护个身？佢因为通常你话你射击越准确咧，你其实你系对住一个人最大嘅范围个身躯射咧，系即系佢唔会。 系啦，你除非你系遇到啲 sniper 嗰啲射头嘅啫，咁但系头嘅都有头盔噶嘛。 系吓。 系啦，因为尤其是其实咧細心諗下就明㗎啦，你以前啲武器咧，佢因為係近身嘅全部都， 係啊， 佢係 刀劍， 係啦，冷 兵 器，刀劍，因為刀劍唔係為咗突破呢一個裝甲嘅，你要諗係例如拎住個錘啊，或者拎住啲嗰啲套啱嗰類，即係啲長柄嗰啲武器咧，佢係前面有，總之有啲重嘅一個要揮埋嚟例如有個釘錘啊咩啊嗰啲咁樣咧，佢始終都係畫一條線或者係。即係有一個範圍啊，同埋近距離咧，佢要敲到你嗰度咧，嗰、那個可以命中嘅範圍大過子彈好多嘅。你子彈你又遠啦，你就咁一條線咁射埋去咧，佢始終你要瞄準嗰個地方，你嗰個精確度低過你近距離好多噶嘛。 係通常睇即係電視講話，你真係想射得中咧，你都係對住個。最大的目標身軀射下， 係啦，所以而家警察啊、軍隊啊嗰啲，其實個訓練都係對住個身體嘅。 係，因為其實係啊， 手腳同埋手腳喐咧，其實你更加難瞄啦。 係， 即係其實槍嘅嚇，尤其是就咁打人咧，你只不過係要打中佢就得㗎啦，就唔使話一定要打咩部位嘅。 係啦，因為你其實你。當然你例如你打中手腳咧，佢死個機會好細嘅。但係你例如你打中腳咁，你已經係可以即係某程度上都幾有效咁啊，阻止到佢繼續前進㗎啦嘛。 係， 即係其實你打仗目標唔係打死敵人嘅，你打傷敵人咧，對你嗰個戰爭係有幫助㗎。 因為對方又多咗傷兵，佢又要照顧佢，咁其實又增加到對方嘅負荷啊。 係啦，冇錯啦，即係你其實你反而有個傷兵咧。對佢嗰個戰線嘅影響係大過有一個死咗嘅兵嘅，因為死咗佢甚至唔執翻去，佢只不過喺個國家度揾個人去話翻俾佢啲父母聽，或者總之啲家人聽話啊，即係你個家人死咗啦咁樣，咁然後跟住可能有翻啲嗰啲即係補出費用咁樣，咁就搞掂啦，即係甚至唔係即刻俾噶嘛，佢可能到即係打完曬場仗之後先至俾噶嘛。即係即時對個後勤嘅影響好細嘅啫嘛，但係你有個傷兵，你又要好多物資去，即係最少你唔可以即係減少佢嗰餐飯先啦。 係啊， 係啊，你仍然要餵佢食，但係佢又喺個即係冇咗佢嗰個作戰能力啦，咁樣噶嘛。 係啱啊，係你即係人道立場，你要照顧。即係生還者咁樣啦。 係啦，咁然後跟住佢受咗傷，咁你又有嗰啲醫療嗰啲藥物啊，淨係繃帶你都要俾多啲佢啦，係咪？係咯。然後又可能要有人照顧佢咧，要例如清潔啊，咁佢未必自己做得到啊，咁於是就即係其實你槍械喺呢一個方面咧，雖然係即係好明顯殺人多咗好多啊，呢一個就即係啲人死得快好多啊，咁但係同時亦都係如果佢打唔中個身嘅主要位置咧。佢傷咗咧，咁就某程度上係非常之有效的一個阻礙你敵人嘅一個作戰方式嚟嘅。 係，不過都係通常咧睇電影都有個幻想啊，得啦，你著得肥底啊，依家個主角冇死到嘅，明明見到暈低咗，流多多血，係，我原來佢有著肥底衣喎，啊，即係好似嗰度肥底衣萬能咁樣嘅，係啦，即 係。係㗎，其實講到好似係咁㗎，咁。 首先講下啦，佢其實中咗彈之後，例如會瞓低咁，咁都唔怪嘅，因為我見過有啲即係講自己啲避彈衣幾勁嗰啲片咧，咁誒就即係就影過係真係打仗嘅時候見到有個人，咁佢咩事咧？佢美軍嚟嘅，咁就俾呢一個係即係中東打仗嗰陣時就俾嗰啲 sniper 即係射中咗，咁然後就瞓低。即係佢唔係做戲喎，佢係真係一個 sniper， 即係佢係另外一個喺佢後面嘅嗰啲。即係裝甲車入面影翻佢咁樣嘅， 嗯， 跟住就叫到佢爬翻起身，係，係啊，咁但係因為同時間咧，嗰、那個射佢嗰、那個即係射佢嗰個 sniper 咧，就俾佢另外一啲嗰啲隊友打咗啊， 哦， 但係佢呢個人咧，佢唔即係唔係嗰啲普通嗰啲兵嚟嘅，佢係嗰啲醫務兵嚟嘅，係，咁佢仲要即時個反應，佢即係發覺即係自己冇受傷啊，咁然後跟住佢見到對方嗰個 sniper 喺佢。視野範圍內受傷啊嘛，咁佢就去救嗰個士兵啦。佢話佢自己都冇諗咁多啊，即係純粹係嗰啲即係佢做呢、這個嗰啲醫護兵啊嘛，咁咪見到有人受傷，咁咪去救咯咁樣。 係。 即係佢都個反應都仲未反應得到嗰個係啱啱射完佢嗰個人。 就係本能咯，變咗。 係啊，咁但係佢就即係話個避彈衣真係有用嘅，但係佢中咗槍，佢都仍然係瞓低嘅，即係佢唔係話係呢一個即係話擋完之後好似企喺度，好似 Iron Man 中槍冇事咁樣嗰啲咧。 哦，係啊，即係佢睇到好犀利啊嘛，蝙蝠俠嗰啲係喺個西裝裏面仲可以著件蝙蝠衫嘅避彈衣嚟嘅。 唔好講啊，佢著個斗篷就咁一塊布好薄嘅布咁都可以擋到子彈啦。 係啊，喺防火又可以係。系啦， 哇！就咁掹掹出嚟，跟住就哇白白白咁样，我望住，喂，你唔系啊？即系你就算嗱，我当你支粒子弹射落去唔穿先啦，你好明显嗰张咁轻嘅斗篷系应该即刻推入去噶嘛，唔会系继续咁样好似正常垂低咁啊，除非呢个斗篷真系好重咯。 我讲下你可以突然间个物质转变咯，变得好硬咯吓。 系咯系咯，但系佢拉嗰下仲系软嘅，仲系一块普通布咁，即系。即係可能你平時沖涼抹身嗰塊毛巾都重過佢咁款喎。 啊！呢啲高科技科幻嘅嘢係唔明嘅。 高科技啊！不過其實呢個動作呢、這個跟 Buster 都有做過啊。 啊，係啊！點 啊？佢又唔知喺邊度拉塊布出嚟。 哦，係啊！嗰個係燒啊！嗰、那個燒係防嗰啲激光。 係佢係防邊嘅啫。咁呢個合理少少嘅，我覺得係即係始終你擋一啲。即係冇質量嘅嘢啦，淨係得嗰啲慣性質量嘅嘢，咁佢本身自己即係你射支光埋佢個窗簾度，你唔會覺得佢會喐噶嘛？咁睇落你都覺得合理少少嘅，但係嚇、子彈嚟喎，你求其咩事可以四圍養嘅一塊布，點解好似即係養都唔養下咁樣？即係你養下我都覺得 make sense 啦。 唔係好似光線咁樣隨時反彈，咁啊另外嚟日本動畫嗰套啊。玻璃麻啦，破女拳，佢嗰套装甲服其实头盔嚟嘅，有头盔跟住咧就变成一个装甲，即系一个战斗服啦。佢仲犀利，射子弹咧可以将子弹吸收咗，跟住之后弹翻出嚟咁样嘅。咁不过嗰套嘢唔好讲啦，嗰套战斗服有本身又可以变啲机械，变飞机，变潜艇嘅。 咁呢啲冇得好讲啊！呢啲超完全超科技嘅嘢，真系呢啲冇得。就是超科學添啊，應該話係， 係啦。咁係嗱，佢除咗著件防彈衣或者背心去防咗子彈咧，咁以前咧就最常聽到係有啲銀行啊，有啲櫃位咁樣都係都要整塊防彈玻璃嘅喎，咁係即係咪真係係佢？防到子彈咧，當中有啲咩原理同普通玻璃有咩唔同咧？多咗啲咩物料喺裏面咧？ 其實就呢個防彈玻璃呢樣嘢咧，就即係、就是、你話係好明顯，完全係同我哋嘅嘢係唔同噶啦。你同普通玻璃即係、就是、你普通玻璃即係就咁、是、一下就可以打得穿。咁但係其實防彈玻璃自己本身都係有唔同嘅規格嘅。 哦，系啊， 系啦，咁其实佢染即系你话佢系玻璃啊，我会倾向叫佢做一种胶嚟嘅。 哦， 定系哦，就玻璃纤维定系哦胶啊？ 系啦，多即系倾向多啲系 膠嚟嘅，只不過個睇落係透明咁，你個感覺咪覺得佢係膠咯咁。咁但係又唔係完全冇玻璃嘅，即係佢哋有可以嘅係，即係例如係揾啲膠夾住啲玻璃啊， 哦、 又或者係係啦，咁亦都有啲係，即係總之佢係整啲透明嘅嘢喺度啦。咁但係就唔係一啲好單純嘅嘢嚟嘅，即係多數係好多層唔同嘅嘢嚟嘅。 OK， 係係咪即係有啲比較又硬嘅，係可以嘢？即係抵擋到 衝突。係啦係啦，其實你會發覺擋子彈好得意嘅。如果你有一嚿好硬嘅嘢咧，你射埋去咧，佢好即係好容易碎啊。咁咧就相對地咧，你就好似擋子彈就唔係咁好用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嚿比較上柔軟嘅，咁啊喂，咁直接穿過啦。咁但係你如果係將佢夾住咧，就發現誒點解好似嗰個防禦力即刻唔同曬咁樣嘅咧？咁同埋啲先后次序嚟嘅，又有一个好得意嘅关系嘅，即係例如嗱，我问你，你拎住两本电话簿，你觉唔觉得挡到子弹啦？ 应该挡唔到啦，都系 挡唔到子弹嘅，系啦。咁然后普通一架车，即係唔係装甲车啦，即係普通就咁一架私家车嘅车门，你又觉得挡唔挡到子弹啦？ 哦，应该唔得，因为见好多电影拍都系。有个车门都穿晒窿噶啦，可以 系啦，其实都系照射都系穿窿噶，所以你见到啲警察匿喺佢警车后边咧。嗱，首先警车已经唔系普通噶，佢应该有都加咗装甲啊咩啦。但系如果佢冇加装甲，佢匿喺后边，其实唔系挡到子弹噶，佢只不过系遮住咗，睇唔到佢 exactly 喺边个位噶咋。 系， 如果人哋知道佢大概喺嗰个位咧，即系连续射嗰个位咧，佢都有机会中弹噶。 哇！ 系啊，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就系咧，如果你喺度车门嘅后边摄两本电话簿咧， 系， 咁样个挡子弹嘅能力咧就突然间大增噶啦。 哦，咁样。 你喺车门后边。 系啊，车门后边，但系如果你喺个车门前面摆两本电话簿咧，就冇用喎，系同埋得个车门差唔多嘅啫。 哦。 系啦，你就发觉其实咧有好多嗰啲物料咧，就系咧你单一佢自己嘅时候咧。對擋子彈冇乜用嘅，係啦，咁同埋咧，你個次序唔啱嘅話咧，對擋子彈亦都冇乜用嘅。但係你個次序啱嘅話咧，就好奇怪地咧，就係、是、咦，明明例如擺 A 先，然後擺 B 咧，就擋唔到子彈嘅。但係擺 B 先，然後擺 A 咧，就擋到子彈嘅。有好多咁樣嘅夾嘅。 哦，咁即係一塊比較硬啲，即係擋一擋個子彈嘅，之後又再有一啲柔硬啲嘅就。 咁即係例如你普通就咁聽下加啲膠片咁樣，佢膠片嚇擋到子彈架咁樣。咁其實咧，你如果係夾呢個加啲膠片同埋呢一個玻璃咧，其實係可以擋到子彈嘅。 哦，喂，那個先後就要啱啦。咦，咁係其實係咪好似做咗個單向嘅防彈？ 你又唔可以出嚟話佢單向，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嗱。有呢個所謂單向防彈玻璃呢樣嘢嘅，咁你係點樣呢？就係、是、即係例如你喺架車度，你貼咗嗰種玻璃咧，你就外邊嘅子彈射埋佢就擋得到，但係入邊你射出去嘅子彈咧，佢就擋唔住嘅。即係當然你嗰個威力會降低咗啦，你嗰、那個準確度會降低咗啦。咁但係就即係你會見到你喺入邊射咧，佢就會直接穿窿粒子彈掉飛出去嘅。 哦，即係譬如你話。開個防護罩罩住，出面射唔到飛彈入嚟，裏面都射唔到出去。咁但係咧，佢呢一隻咧就係、是、你可以中意嘅，你可以喺裏面開槍都得嘅。 係啦，咁同埋仲有就係、是其實防彈玻璃，即係中文用防彈好似可能叫 bulletproof 啦，即係 bulletproof 就好似係防到咁啦。其實應該叫做 bullet resistance 咯。 係。 哦，係。抑制佢嗰個威力， 係純粹係降低嘅啫，即係佢唔係真係可以防到彈嘅啫。你始終你例如揾支大啲口径嘅槍，威力勁啲嘅，咁你都係可以射得穿嘅。即係你冇理由走去揾啲打仗用嗰啲穿甲彈去打唔穿噶嘛。咁如果唔係你一早見到啲即係坦克啊咩嗰啲，全部用曬呢啲啦。 哦，原來係咁嘅，即係成日講到咧教宗啊。坐嗰部車嚇，又防彈又成咁，但係其實如果用嗰啲咩反器材步槍啊嗰啲咁樣，應該都係搞得掂嘅。 只不過當然你嗰啲反器材嗰啲槍就更即係比你一般槍更加難攞到啦。 係當然啦。 係啊，咁同埋其實嚴格嚟講啊，嗱 講真嗰句，如果你識得背後嗰啲原理嘅人啊，你要自己做啲可能得一發咁樣嘅槍啦，即係連子彈都自己做埋啦，都唔係真係咁難嘅。但你要去到做嗰啲即係呢個反器材，即係對裝甲用嘅嗰啲穿甲彈啊嗰啲，咁啊梗係難好多啊。咁你只要防到啲普通人容易攞到啲嘅嗰啲武器，已經好有用㗎啦。平時我覺得。 嗯 ，OK， 系即系一般都系即系防普通嘅，即系一个姿态啦吓。咁你见到佢摆到明嘅防弹玻璃度，咁你都唔会贸贸然用普通嘅武器去对付佢啦。 系啦，即系当然，其实如果你喺美国咧，就冇乜特别意思嘅，因为咧你求其一支嗰啲 shotgun 咁样，同你整个点五厘即系。12.7mm 咁樣口径嘅嗱佢哋散彈買到嘅就一堆豬仔啦，咁但係你求其將佢換咗做一粒硬嘅喺前面啊，都已經好勁啦。 即係喺外國喺美國特別唔同，佢嗰種所謂係即係保女政策，即係話佢俾你買槍，其實佢話你個屋企就係你個保女，如果有人入侵你間屋企，你係可以有權。即係防衞咁樣對佢開槍咁嚇。 哦，唔單止㗎，因為佢哋個憲法直情有包括埋呢一個話，即係 要俾啲人民 係有權去擁有呢一個武器去推翻政府㗎嘛。 哦，咁嗰種武器就包括槍械啦。 係㗎，係㗎，其實應該包括所有嘅武器㗎。咁即係當然佢哋可以有啲管制啦，佢有權擁有，唔代表佢。冇任何嘅管制啦，應該就咁。但係你發覺而家好多州都冇呢一個法例嘅，即係冇管制嘅。 係，即係所以對我哋即係香港人嚟講，好少會想象到身邊有槍械嘅嗰種概念。 係啦，但係佢哋嗰度係真係你去超級市場可以買到槍嘅。 係。 係啊，你走入間 Walmart 嗰度，跟住 Walmart 係有槍櫃嘅，係。可以買槍買子彈嘅， 嗯 哼， 係，即係所以點解佢哋嗰啲喪屍片咧係一開始要啲人要衝去超級市場嘅原因咯？ 哦，要即係要準備打喪屍啦， 係嘛？啊，準備打喪屍就喂邊度有子彈有食物有槍， 係、啊、 超級市場咯， 乜都齊曬， 係啊，乜都齊曬啊！如果其次係商場咯，咁當然實際上如果你睇嗰啲。喪屍片你就知道嗰啲地方咧，就因為最多人啊嘛，咁然後啲喪屍咪 spread 得最快咯，咁嗰度咪最多喪屍咯，咁你入唔到去咯。 係啦，咁就變咗 dead rising 啦。 係啦，咁所以就話實際上有喪屍嘅時候，你應該遠離所有其他人嘅地方，有咁遠走咁遠，係啊，咁唔都似有人計過嗰個人口密度最低，即、就、係、是、最難去到嗰啲地方，好似話係加拿大北部嗰啲地方。 咩格陵蘭啊之類嗰啲啊？ 嗰啲啦，或者係咯，係咯。咁但係如果你喺美國遇事，你就要去呢個加拿大北部，即係總之係咁向北行，避開啲城市。 嗯 嗯。 咁、啊、因為多人嘅地方就多喪屍啊嘛，咁多喪屍堆曬嗰度啊嘛。係 啊。好，呢、這個講遠咗啦，係。咁我有啲嘢想問下 喎。不過如果講開防衞咧，我簡單講講，其實實際上遇到喪屍可以點咧？好簡單啊，就係你求其揾兩棟大廈，跟住咧就揾附近揾間鋼琴鋪。即係就揾啲嗰啲鋼琴嗰啲線啦，即係總之你揾啲鐵線啦嚇，咁、 哦、 然後咧、 okay. 就喺呢一個大概人嘅頸咁上下，同埋人嘅呢一個即係腳掌咁高少少咁樣嗰啲地方咧，就拉兩條鋼琴線。 嗯， 係啦，咁然後有咁實釘咁實喺側邊啦，跟住就係拉好多道嘅，中間就有啲係腰嗰位加一條啦嚇。 哦， 系啊，咁佢哋跑过嘅时候又好，喺度行啊，咁向前推嘅时候又好咧，佢哋就会自己斩自己头啦。 诶，佢唔识避嘅， 系啦，佢唔识避噶嘛， 理论上 系 唔识噶。 系啊系啊，咁点解要揾两栋大厦咧？就你首先咧，就一栋大厦你封密晒佢，等佢唔好喺呢一个入口嗰度入到嚟先啦。咁然后跟住咧，你就上去天台咧，就搭桥搭到个对面，条桥唔好直嘅，条桥要即系九曲十三弯咁样嘅。 是 你行到過去，啲喪屍直行嘅話，會跌落樓，會跌死嘅。係，係啦。咁然後跟住咧，你過咗去對面，又喺樓上開始慢慢一層一層咁樣就清喪屍清落樓下啦。然後跟住就係啦。咁然後跟住就喺嗰棟兩邊嘅大廈都 set 好曬呢啲咁嘅鋼琴線呢啲咁嘅陷阱先。 但其中一個咧就要樓梯可以一路上到樓上嘅。 係。 咁然後跟住你出去咧，就引啲喪屍入嚟，上到天台嗰度咧，你就總之你過咗條橋，跟住喺對面 就收翻起條橋啦，首先嚇，最好就。 咁樣佢哋就基本上就係跌死噶。 哦。 係啦，咁然後總之你出去，即係任何遠少少嘅地方，你咪總之將所有其他你唔行嘅路全部拉曬啲線先。跟住你自己貼啲貼紙喺度，知道自己唔好跑埋佢先啦嚇。咁冇所謂㗎，因為啲貼紙唔影響佢個食能㗎嘛。咁然後跟住咪，總之喪屍係咁行埋去，咪最係追唔到你，又會自己基本上全部死曬咁咯。 嗯。 啊，即係最強對喪屍武器同埋防禦就係呢一個呢啲咁樣嘅陣咯，我覺得。 哦，即係簡單嘅翻嚟。 係啊，好簡單㗎咋，你用咩槍啫？ 係。亦都因為呢個喪屍嘅佢係唔識得去處理呢啲嘢㗎嘛，咁所以咧呢個陷阱對佢嚟講咧，反而係有一個好強嘅作用嘅。 係啦，咁然後你總之到差唔多時間，你咪出去放把火燒咗佢就咁啊搞掂。 嗯。 哦。咁 啊，即係啲屍嚟，你喺度就麻煩啊嘛，會唔會有第啲嗰啲疫症啊咩咁好麻煩㗎嘛，咁啊總之燒咗佢。 嗯。好，呢度真係講完咗啦。 係咯，係咯，咁繼續講翻裝甲啦。咁其實如果講講喪屍嘅話，話呢一個如果啲騎士裝甲應該好有用嘅。 哦，係，冇錯。點 啊？即係我最近聽過咧，有啲人笑啊，啲人笑就係話呢一個啲喪屍裝甲，即係點解而家有喪屍片存在，但係冇啲中古喪屍片嘅咧？因為中古嘅時候，你只要著住成套裝甲咧，啲喪屍係耐你唔何嘅。 係，冇錯。呢、這個喺呢、這個， 喂，你劍都斬唔開啊！你點啊？你掹得甩咩？ 佢咬唔入嚇， 係啦， 咬唔入，你夾硬掹又掹唔甩， 冇錯。 哦， 即係佢亦都好難有好多隻啊！因為佢哋冇個智力去掹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咁佢係啊，佢亦都唔會即係、就是、好似將你五馬分屍咁一人掹一邊咁扯爛你噶嘛，即、就、係、是、基本上係所有喪屍都只不過係嘗試夾硬唔知點樣扯開佢手，即、就、係、是、前面嘅嘢嘅啫嘛。 嗯，即係不過佢就可能佢好多喪屍會推，即、就、係、是、 啊會嘅，可能就會帶嚟砸你咁樣。係 啦，擁冧你嘅機會高啲， 係啊。係擁冧你嘅機會高啲，咁但係就算你擁冧咗，咁你係其實係嗰個入邊最硬嘅嚟噶嘛。 嗯， 係。 係啊，即、就、係、是、當上面嗰啲喪屍砸嚟開始砸。扁下面嗰啲嘅時候咧，你最大嘅問題都只不過可能係窒息啊，或者係即係可能佢啲血咩咁滲入嚟嘅啫嘛。 係、嗯，即係起碼唔會俾佢咬到你，就令到你變成喪屍先啦。 理論上係 啦， 係 啦，咁然後跟住你咪即係仲要嗰啲中古嗰啲年代啲人係好容易即係有劍啊有咩咁樣，咁基本上要斬佢哋頭亦都應該唔係好大嘅問題嚟㗎嘛。 係，因為你話用槍對付喪屍，咁你話通常啲電影就話你要爆個頭先得嘅，即係你到開到好多槍啊，成住個喪屍嘅手啊，佢話你繼續行喎、啊，咁啊你一定要即係嘥好多子彈咯，射爆個頭。 係。係啦，咁佢哋又冇遠距離武器噶嘛，咁用近距離武器咪玩完咯咁樣。 係。 係啊，咁所以點解中古唔會有喪屍片咧？就因為好多人都可以對抗到啲喪屍。即係我聽過嗰個笑話就係話，即係佢哋可能會即係每次見到喪屍哦，有喪屍啊，咁佢咪斬佢頭，跟住對埋點火搞掂。哦，搞掂咗就咁啊。 哦。 亦都唔會好多啊，因為佢哋嗰陣人口少好多啊嘛。 嗯，都 係。係啦，咁所以你係唔會見到有中古喪屍故事嘅。 其實未，真係比較少見啊！呢樣係好，咁係。即係嗱，咁如果你話講個防彈玻璃啦，咁如果個裝甲，咁而家嗰啲裝甲車咧，都最常見到啊，街邊就係嗰啲大款車啦嚇。咁係四四方方咁樣嘅啊，其實係普通車加啲裝甲上去就係一個防彈車啦。咁啊， 你可以咁講嘅，其實有即係。你主要可以分做兩種啦，一種就係專登成架設計做防彈車嘅， 係咁嗰啲就直稱裝甲車啦，係嘛？ 係啦，係啦，基本上等於係裝甲車，只不過如果佢係為咗係個款似翻啲普通私家車或者係即係嗰啲介款車嗰類咁嗰啲咧，咁佢咪唔即係唔係上戰場噶嘛？咁佢咪你可能叫佢做防彈車咁咯？ 啊，即係好似一個14座小巴都可以改裝成一架操控車。 係啦，咁專登設計嘅咧就有啲真係由scratch build 咁樣開始整起嘅，即係唔專，即係計完佢嗰個裝甲重量啊，計完佢嗰啲即係骨架重量啊咁樣，然後就個引擎要揀翻個夠馬力去推得喐啲咁樣重量嘅嘢，咁然後啲車胎又即係整嗰啲係防彈車胎啊，即係防彈車胎唔係泵氣嘅，就係總之入面啲物料係軟嘅咁樣啦，即係穿咗都繼續唔會，即係都繼續可以行嘅，唔會話冇咗氣就淋咗咁樣啦。 哦，即係佢其實唔係一。即係點講？唔係我哋依家用普通車胎個原理，而係佢係一嚿嘢嚟嘅。咁你就算 係啦，佢例如佢入邊係靠住第二啲嘅物料去將佢撐起嘅，咁就係泵氣㗎嘛，係啦。 O、okay. K 啊，呢、這個我其實咧喺嗰啲共享單車啊，我有見過一類似嘅嘢，就係咧佢係一嚿膠嚟嘅，但係咧佢就梳咗好多好多個窿咁樣，咁就令到佢有個彈性喺度，咁咧。佢亦都唔會怕你啲釘嗰啲吉，因為佢係一嚿膠嚟噶嘛。咁你吉咗落去，咪吉咗落去，咪多咗粒釘咁咯。咁就唔會漏氣呢個情況出現。 係啦，係啦，即係有少少好似蜂巢式咁樣嘅設計喺入邊。係啦，呢一種咁樣嘅設計其實好有用嘅，因為你咪唔使即係，尤其是共享單車嗰啲咧，出租單車鋪都應該學嘅呢樣嘢。其實佢咪唔需要好多嘅嗰個 maintenance 咯。 系， 即系你泵气，你成日都要睇下啊，即系够唔够气咧？我使唔使去泵翻咧？咁但系佢个物料，只要佢个物料嘅寿命系即系有嗰个寿命嘅话，咁佢就基本上系唔使惊话需要补充泵气呢样嘢啊嘛。 嗯， 即系例如佢10年寿命嘅，你咪自己计住咯。咁到咁上下，佢弹性唔够，你踩落觉得唔舒服嘅，咁你咪换咗佢咁咪搞掂咯。 系， 哦，咁啊，系咪个车底都特别叫加厚嘅咧？ 要睇你個用途係咩嘅，你例如你純粹喺呢一個普通市內做防彈車嗰啲咧，你其實個車底冇乜需要加厚嘅，因為你車底會中彈嘅機會好細 嘅。係，正常嚟講唔會俾人喐個車底嘅。 係啦，即係例如你正常你就算坦克都好，個車底個防禦力係低啲嘅。 的確係。 係啊，所以 當然佢唔會低到你普通防彈車咁啦，因為佢始終例如有嗰啲對戰車地雷嗰啲咁樣嘅嘢啦嚇。 係。 係啦，即係。專攻坦克個車底啊嘛，開落去。 係啦係啦，嗰啲反坦克嗰啲例如 Javelin 嗰類咁樣嘅導彈咧，即係人手兩個人射一支出去嗰啲咁樣嘅導彈咧，佢哋都係就攻車頂啊，佢就 係啊， 即係車頂同車底就係比較上弱噶嘛，因為你坦克咧主要都係為咗同你同佢同水平嘅，例如其他坦克啊或者。啲士兵啊，女咁樣啊嘛， 係， 哦， 咁所 係啦，咁 即係咁，所以佢哋對呢個直升機呢樣嘢咧，就係比較棘手啲，係咪咧？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個車頂係比較上弱嘅，咁、但係就佢哋仍然點解都係咁樣設計咧？就因為首先第一咧，你冇可能成架坦克四面八方全部都係咁勁嘅， 係， 即係你嗰架坦克會好重嘅，即係。 系啊， 唔系净系佢嗰个马力，即系个引擎唔得噶，佢仲有其他嘅理由噶。即系俾个例子，你呢架咁大嘅车，你如果整到佢好重咧，咁佢嗰啲履带行到去某啲路嘅时候，佢行唔到啊。 嗯。 即系佢接地嗰个压力太大咧，佢食咗落去，佢咪喐唔到咯。 系。哦。 咁所以佢唔可以话，咁我咪加厚啲个装甲，咁咪搞掂咯。咁其实冇咁简单嘅。咁佢哋個設計嘅概念咧，就係咁個坦克嘅目的係對第啲坦克噶嘛。 係，冇錯。 係啦，咁我哋咪主要即係唔知好似話八成嘅遇到第啲坦克都係喺正面遇到噶嘛。 嗯哼。 嗯。 咁所以咪個正面裝甲足夠厚咁咪搞掂咯。 Okay. 哦，係，因為佢嘅對方個坦克又可以轉支炮轉過你個方向咁樣。 係啦，咁但係見到第二架坦克，如果你唔係正面對住佢，你咪要即刻用即係轉你自己個正面對翻住佢咁咯。 嗯， 係咯，即係因為佢哋瞄準都需要時間嘅，你多數即係你望到敵方坦克嘅距離係遠過佢有效射程噶嘛。 係啊，即係就係坦通常個高度都係咁高嘅，一係咪嗰支炮口？ 多咯，其實兩米至到唔會高過3 三米嘅，即係其實而家大部分差多兩米幾咁啊，最多都。 嗯。 你去到三米，基本上已經俾人話戰把啦。 嗯。 哦，係。係啊，所以啲巨大機械人點解成日俾人話戰把嘅原因就因為你真係你打陸戰冇可能咁高嘅。 我咁佢又話佢即係特殊嘅金屬啊，啲子彈普通啲炮火係唔驚，佢企喺度。 咁 但係我咪 即刻整一架坦克有你嗰啲武器嘅，咁我已經玩曬噶咯。係 啊， 即係係咯。咁但係就唔好話巨大機械人啦，就算係即係嗱，機動警察嗰啲八米嗰啲都已經叫做好高噶，其實四米都已經太高噶啦。係好對唔住大家嘅夢想就係咁摧毀啊！係。 嗯，系 啊，咁但系冇所谓啊，我哋仲可以有呢一个 Power Armor 嘅， 系 动力装甲系都可以，即系呢个萝卜样嘅， 系 系 OK 好。喂，咁我啊想问一下啦，之前咧就成日讲呢个蜘蛛丝啊，用嚟做呢个防弹衣啊，吓咁到底呢一样咁嘅所谓新物料系咪真系有用嘅咧？亦都有幾有用 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就係唔係冇用，但係亦都唔會話好有用，因為首先第一咧就係咧，暫時係冇方法大量生產蜘蛛絲嘅。 OK。 係啦，嗱，蜘蛛嘅絲你要點樣攞到蜘蛛絲咧？我係識得點樣去嗰、那個叫做 silk 就 spider 呢樣嘢，我係識得抽絲嘅。 OK。 其實個方法就唔係好難嘅，你首先你捉只有翻咁上下大隻嘅蜘蛛啦，咁然後跟住咧你就將佢啲腳咧揾啲膠紙黐住喺即係一張夠重嘅硬卡紙啊或者膠片上面啦，咁然後跟住咧你就喺佢嗰個腹部最頂端你有個位置你見到佢係嗰個出絲嗰位嘅。 係。 啊，咁你多數就會見到有條絲咧，就楞，即係有少少楞住喺外邊咁樣嘅。咁、你話鉗鉗住嗰一個地方，然後跟住就開始慢慢掹出嚟咁就得㗎。 哦， 咁佢會識製造㗎啦。 即係佢就自動整。 因為其實喺佢個肚入邊，佢係液體嚟㗎。 哦， 接觸到空氣之後先至會變做絲嘅。 啊，咁、我記得出去中學啲化學實驗室嗰啲咧，話點樣整尼龍咧，好似都係。即係液體咁樣拉條尼龍絲出嚟，咁佢即係 類似啦，有少少類似啦。咁但係咧，總之你拉咧，你如果你突然間拉得快咧，佢嗰、那個即係乾唔切咧，咁佢就會斷㗎啦。係 咁， 你就會有條你即係你要佢幾長，長到咁上下，你總之個目的係我夠咁長啦，咁你咪一扯咁佢就會甩出嚟，咁就變咗你嗰段就係蜘蛛絲啦。 嗱咁蜘蛛絲咁特別咧，係咪即係聽講話？即係你蜘蛛絲好幼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將好多條蜘蛛絲綁埋一齊，咁係同一條鋼纜咧比咧，係咪會差唔多堅硬嘅？ 佢應該係會堅硬，兼且係強度係高過同樣咁粗嘅鋼纜嘅。 哇！咁犀利。 係啦，咁但係亦都你頭先聽到嗰、那個。攞蜘蛛絲嘅方式，你就會明白啦。其實係非常之少嘅，你咁樣攞到嘅方法。 即係咁，即係一隻蜘蛛就可 能。你要諗下點餵佢嘅咯，跟住就即係如果你個目的只不過例如好似我當時只不過係做實驗嘅，係即係我純粹要30 cm 或者可能要一兩米長嘅，咁梗係好容易啦。 嗯。 咁、 但係你例如你要做一件衫，你唔係一兩米㗎嘛？你 talking 啊，當係你布都要一兩米啊！你 依 你諗下要需要幾多？仲要佢每條咁幼咧，你諗下實際上你係需要更加多㗎嘛 ？OK 啊，咁所以而家講即係 Marvel 個蜘蛛俠啦，咁如果佢真係射到蜘蛛絲出嚟，咁佢都幾粗下咁，所以都會有鋼纜咁樣嘅堅硬度，係咪？ 理論上係嘅。咁不過就即係有人計過數啦，即係呢個 Because Science 嗰個 YouTube 個 channel 呢、這、一個即係 Kyle 佢就計過咧，如果佢即係蜘蛛俠喺呢個第二集嗰度咪整停一架火車嘅， 係啊， 係啊，兩邊拉住， 係啦，佢就計過咧，實際上佢噴出嚟嘅嗰啲蜘蛛絲嘅量咧，如果用喺大概嗰一個時間到嘅載客嘅嗰架火車嘅重量咧。是整不停 唔夠多， 係唔夠力嘅，係會斷嘅，即係嗰啲蜘蛛絲。 係， 即係佢需要噴 嚇呢啲， 佢要噴多，即係可能需起碼需要，即係佢已經用唔係隻隻蜘蛛嘅蜘蛛絲都一樣咁硬嘅，先第一件事嘅就係。 哦，咁樣嘅。 咁佢嗰只係強化蜘蛛啦，咁 佢已經用到最，即係用我哋而家所知最高強度嘅蜘蛛嘅即係嗰啲蜘蛛絲嘅。嗰一種絲嚟我計嘅，咁但係咧，即係一係咧，你每一條嗰啲絲咧係要粗好多， 嗯， 即係佢噴出嚟嗰啲其實即係對人嚟講就唔係好粗啦，對蜘蛛嚟講就好粗啦，當然嘅，肯定粗好多啲。 係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可能即係需要佢半隻手臂咁粗，佢先可以用翻氣入邊咁多條蜘蛛絲嚟到做得到呢樣嘢咯。 咁啊，唔怪啲蜘蛛俠個設定咧，原本漫畫個設定係咪佢有個蜘蛛發射器，係要預先將啲蜘蛛絲藏喺裏面射出嚟？ 好似其實就算漫畫都轉咗幾次㗎。係 啊，因為 有唔同版本嘅，有啲係佢真係射到，即係自己又射到出嚟，有啲就係要自己整部個蜘蛛發射器咁樣撳。 撳個掣啊嘛，又唔知揾隻。即係中指嚟啲撳嗰個掣咁樣射出嚟啊嘛， 佢嗰個動作咁啦， 係啦，佢先生有嗰個手勢啦，咁咪但係手啊射出嚟就唔喺個肚腩嗰度腹部射出嚟， 係啦，咁咪其實唔係啊，應該係喺個屁股咁上下嗰個位置。 咁啊似啲啊，依個 係啊，即係你諗下蜘蛛其實係喺邊個位射啫，即係。當然佢嗰個位唔係佢個肛門嗰個位啦，咁但係就一般嚟講，你嚟啲昆蟲嗰啲，你個感覺嗰個位都係大概等於人嘅肛門咁上下噶嘛，係啊。 咁就係非常之唔浪漫啊，咁樣啫嚇，或者手都射出嚟方便啲啫。 不過其實佢漫畫入邊都好似出過好多古怪嘢，即係例如佢真係試過生多四隻手出嚟咁樣咧。 係，冇錯。 系啊，咁所以其實佢漫畫版真係夠膽玩好多古怪嘢嘅。 嚇、哦，或者佢咁多 就好似真係未見過喺屁股出屍啲。 好難控制嘅方向。 搞笑嗰啲又有出過咯。 係咯，即係除咗搞笑嗰啲啦，即係佢好似佢嗰個實際正傳係未應該，即係當然亦都我講下，我冇睇過呢一。即係我冇實際睇過曬咁多漫畫嘅，所以咧就我唔夠膽講佢有冇出過，但係我諗如果有出過，一定好多人講嘅，所以我冇聽佢有人講 咯。因為佢個蜘蛛係射出嚟嘅，其實普通蜘蛛佢啲絲係仲要拉出嚟，即係織布咁樣拉，就唔 會話散。蜘蛛其實應該好有彈性嘅，即係佢係可以伸長40%嘅。 哦哇，咁犀利！ 哦，即 係 長身彈弓咁樣。 係啊，即係所以其實如果你話佢嗰個即係到底佢射出嚟嗰啲咁樣係點咧？但係如果你話要拎嚟做呢個防彈衣咁啊，真係反而咧有人玩另外一樣嘢嘅，即係而家都似乎未成功啦。咁但係咧有人話將啲蜘蛛嗰啲即係製絲嗰啲液體嘅 DNA 咧，就整喺啲羊度。 哦，呢、這個聽過過。 係啦，咁佢分泌嗰啲奶咧，就會有嗰啲 chemical 啦。咁當然唔係話佢揸啲奶出嚟就即刻會俾佢蜘蛛啦。 我都係諗緊，會唔會係咁咧？如果咁嘅話，都幾 其實唔係嘅，佢唔知好似係要另外再抽一啲奶出嚟之後，再另外再加一啲 chemical 落去咧。 哦，即係話 咁，然後你用嗰啲嚟到抽絲嘅。 係，即係話佢只不過係整啲奶出嚟，係都 係 奶，咁然之後就再係再去做絲，係。 再整嗰啲絲，咁因為已經有儀器係將只蜘蛛入邊嗰啲液體放入去，然後就可以喺個機嗰度抽絲，唔使好似我頭先講咁樣，即係拎住隻生蜘蛛喺度抽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佢有整到嗰種液體咧，就已經可以抽絲㗎啦。 OK， 咁但係個問題存在就係話係成功做到啲羊係可以分泌到嗰啲 chemical 嘅，咁但係就深烤個強度係冇即係真蜘蛛絲咁勁咯。 嗯， 係。即係個 chemical composition 又好似唔係淨係得個 composition 咁簡單。 哦，即 係。咁但係因為蜘蛛絲其實本身都有如果你喺顯微鏡睇咧，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哦，係咩？ 哦， 即係例如你有個蜘蛛網啦，咁你 即係中同埋橫嘅絲係唔同嘅絲嚟嘅。 嚇、啊！ 嗰、那個係係咯，同埋誒點解要咁分咧？ 嗱，中嘅絲咧就係俾佢喺上面行嘅，橫嘅絲就有黏性嘅。 哦，即係蜘蛛就會自己黐住自己。 係啦，咁同埋咧，其實頭先我唔係話我哋可以自己捉個蜘蛛翻嚟抽絲嘅。咁但係如果你將啲蜘蛛自己整出嚟嗰啲絲擺入顯微鏡咧，你就會見到個表面凹凹凸凸咁樣嘅。 嗯。 係啦，咁但係如果係你人手咁樣抽出嚟嗰啲咧，你擺入顯微鏡咧，佢就好順滑嘅。係。啊，咁到底實際上嗰個差異喺邊度咧？咁而家佢似乎都係仲未有人知嘅。 哦。 咁所以就即係講真嗰句，你話要量產到我嚟做防彈衣呢樣嘢咧，就真係距離我哋而家嘅科技好遠。 係啦，即係 同埋我哋而家其實反翻過嚟咧，即係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你話蜘蛛絲係咪最勁嘅物料咧？我又話唔係嘅，因為你有呢個 carbon nanotube 啊嘛，同樣係我哋唔能夠量產，但係少量我哋做得到嘅嘢嚟嘅， 系纳米碳管啦，系。 系啦，咁你纳碳管其实咧，你而家就斗啦两边，即系你到底系可以先量产到蜘蛛丝，定先量产到纳碳管？因为你量产到纳碳管咧，你呢个蜘蛛丝就废噶啦。 因为纳米碳管本身唔系天然存在嘅物料啊。 其实唔系嘅，天然系你可以话天然系有存在嘅，只不过。唔係喺即係唔係話你去即係見到好大量嗰啲咯，即係好大部分都係啲好微細嘅單位，對你嚟講冇乜大用途嘅咯。 即係你話天然由碳組成嘅，一係就石物，一係就鑽石啦，一種就係、是、即係石物好滑啊。 其實如果你話石物咧，其實你話呢個例如 graphene 嗰啲一塊理論上係同納碳管一樣咁有用嘅嘢啦嚇。即係甚至你可以話仲勁過納碳管嘅嘢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亦都係現實，即係喺自然界存在好多嘅。你求其揾支鉛筆喺張紙度畫畫畫啦，其實已經跌咗好多塊喺度㗎啦。 係，即係同埋即係本身如果一塊就係咪好堅硬咧？ 理論上如果一塊完整嘅好堅硬嘅，咁但係你個問題就係你每一塊好細塊嘅時候，你就冇用㗎嘛。即係你例如你揾支鉛筆，跟住喺張紙度油黑曬咁，跟住揾張膠紙咧，就黏一黏咧，你喺個膠紙上面就黐咗好多塊呢啲嘢㗎。 哦，哇！咁我即係可以知道科幻片話有支鉛筆，咁你知道喺張紙畫畫畫，佢就變成一塊好薄嘅納米嘅碳片嘅 防彈衣啊，咁 啊，係啦， 係 sorry， 但係現實度係你就算你點樣畫，你都唔會有防彈嘅功效。即係你反而不如可能倒翻轉嚟諗咧，就係咧，其實你鉛筆佢最主要都係平衡好多片咧，搭埋咁樣啊嘛。 係啊。 咁即係你實際上你應該買好多支鉛筆，抽曬啲芯出嚟，跟住將嗰啲芯咧就去整一大陣，變咗做好似防彈衣咁樣嘅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每支芯之間冇黐實，所以冇用嘅。 嗯，哇！真係，即係講咗好多啲即係防彈嘅嘢啦。咁其實仲好多嘅，即係你啲坦克車嗰啲都好多啲。 其實係㗎，你諗下呢個防彈嗰方面嚟睇啦，你坦克車一早已經嗰啲裝甲唔係你普通人諗咁厚厚一塊嗰啲裝甲嚟㗎啦。 係，冇錯。 係啦，咁首先最基本我哋講下呢個二戰發展呢個 T-34咧。即係呢個蘇聯最先用呢個叫做傾斜裝甲啦。傾斜裝甲係點樣呢？好簡單一個數學概念嚟嘅。如果你一塊裝甲就咁90度垂直棟起佢，我假設你嗰塊裝甲 10mm 厚嘅話咧，咁你咪有 10mm 厚嘅裝甲可以擋子彈咯。咁但係如果你將佢例如打斜咗45度角咧，咁你就開心啦，你就會發覺無端白事佢就厚咗啦。 是 因為你試下，如果那個橫切面的子彈你同樣水平地畫一條線呢，你那條線是會長過剛才的 10mm 那條線的。 是。 啊嗯、即是你自己找張紙打斜，你試下在上面畫一條線度下你就明白了，即是你突然間發覺打斜了就不知道為什麼厚了的。 有沒有 有機會改變嗰個子彈嘅方向，好似即係反射咁樣咧？ 誒、哎， 嗱、這個係其中亦都有呢一樣嘢啦。佢、okay. 未必係你唔可以話反射啦，但係佢改變咗個方向亦都好，即、就、係、是、有用啦嚇。咁反翻過嚟亦都有啲子彈咧，係專登設計到咧，係為咗對應呢一啲即係另外一種裝甲，佢就係點樣嘅咧？你就算你個表面嗰個裝甲傾斜咗 ，so what？ 我咪專登喺翻你九十度角咁樣射落嚟咯，咁樣係啦。咁於是咧，其實有啲裝甲咧就入邊咧係另外再 zigzag 咁樣做咗一個即係另外傾斜擺一塊塊喺度咁樣嘅。 啊，即係好多關卡嘅，係 啦。咁於是你第一塊係平嘅，但係你射落去第二塊佢就係傾斜啦。 係。 系啦，咁於是你咪相對地，我嗰度咪好似厚咗咁樣，但我又唔使咁重咯，咁樣。 你係冇似嗰啲光擋一擋光線嗰啲啊 ，polar 嗰啲咧，即係佢有唔同嘅點啊偏光。 有少少似啦，但係又原理嗰方面梗係唔同啦。咁但係個 idea 就係我第一塊打直，但係入邊就有啲打斜嘅，咁我咪嗰個防禦嗰個方式咪唔同咗咯。仲要係有啲斜左，有啲斜右咁樣咯。 係，因為我記得咧，有啲戰車咧，佢有個點講啊？有一塊板咧係特別喺外邊嘅，你睇到。如果你喺上面望落去啦，咁咧，當你粒子彈打落去嘅時候咧，咁佢。你就會以為嚇佢係一個正面九十度嘅裝甲啦，但係其實咧嗰塊只不過係一塊擋板嚟啫。咁佢後面咧係一個斜面嚟嘅，咁就係、是、應該就係用咗阿 Mishaga 講呢種嘅諗法嚟整出，即係所以有個咁嘅設計啊。 係啦，同埋佢有啲佢入邊佢個斜面佢仲要唔係就咁一塊喺度斜面啊，佢係即係變咗 zigzag 咁樣咧，各個係斜。即係四十五度角咁樣，有啲斜左，有啲斜右咁樣嘅。 O K， 係啦，咁即係另外有啲就直情做翻啲好似風巢結構咁樣啦，有啲就 係 係啦，咁呢啲就反翻過嚟咧，佢就啲風巢式嗰啲咧，佢唔係為咗個斜面咁簡單啊，佢係為咗容易有一大堆垂直嘅板咧，咁於是你咪個厚度唔係真係咁厚，即係中間有好多空窿啦。咁但係咧，你嗰粒子彈射埋嘅時候咧，佢仍然要推開一即係好大量嘅嗰啲裝甲片咯。 嗯。 咁但係又唔會話係即係如果你嗱假設你將一塊裝甲即係打洞咁樣話薄薄咁樣，你有粒子彈打埋嘅時候就歪少少，佢就即刻成塊彎咗咁樣㗎啦嘛。 係。 即係你其實乜都擋唔到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好多塊好似風巢咁樣組成一個好大嘅陣咧，咁佢咪冇咁容易彎咯。咁於是你咪仍然要推開好多嘅物料，你先至可以通過嗰一個裝甲咯。 哦 ，OK。 因為個結構複雜咧，就可以 結構越嚟越複雜喎。其實而家嗰啲裝甲係，即係當然嚴格嚟講，仍然係比唔過你一塊好厚嘅裝甲嘅。 係。咁但係因為咁就 裝甲重啊嘛。 係啦，就輕咗好多其實。 係啊，而家輕好多啊嘛。咁但係係啦，咁、其實咧就如果你睇翻牛頓當年咧，佢係有一個即係有條公式咧，係計啲嘢撞擊嘅時候會深入到幾深嘅。 哦， 嗰條式咧就個計法好簡單，佢純粹咧就係諗我射入嚟嘅，即係佢當時唔係諗子彈啊，佢嗰陣時純粹例如諗隕石揼落個地球會揼到幾深咁樣啦。咁但係呢一個即係推算咧，其實都我覺得幾有用嘅。佢就係、是嗰粒子彈個密度幾高，質量幾大，咁本身幾長嘅，咁跟住咧就佢射落嚟嘅時候咧，佢應該係嗰個動量咧，即係佢個慣性嘅嗰個動量咧，就即係佢嗰個質量乘翻佢嗰一個嘅速度啦，咁就可以將呢一邊嘅同即係幾重嘅物料咧推開幾多嘅。 嗯 ，OK。 啊，咁於是佢好簡單就可以計到啲嘢到底會入到幾深嘅。咁你就發覺大部分嘢，如果個質量差唔多嘅話咧，即係你即係當然你子彈同裝甲應該大部分啲質量都差唔多，密度差唔多噶嘛。咁你咪可以推開差唔多咁多嘅物，即係因為佢速度嘅影響啦，咁就你可以推開到嘅物料差唔多咁多咯。咁你咪計佢接觸到幾多物料，佢先會俾你個裝甲整停咯。 OK。 咁所以如果你純粹係一塊厚嘅裝甲咧，就係直接係咁樣計嘅啫。 嗯。 咁。 大部分好似而家簡單，如果你唔想計數啦，你就用最簡單嘅計法，就係大概你個子彈嘅口径嘅六倍咯。 OK。 啊，因為其實啲子彈大概都係咁上下長嘅。我頭先講過佢計嗰條數係有個長度噶嘛，因為 嗯， 啊嗰啲炮彈啊子彈嗰啲，總之大概會深入到嗰啲裝甲六倍到嘅距離咁樣咯。 係。 啊，咁但係你啲唔同嘅嗰啲設計嘅方式，即係例如頭先話傾斜裝甲啊咩啊嗰啲咁樣咧。咁就可以將佢嗰、那個即係點解佢會有一個叫做 RHAMM 嘅數字啊？呢、這個 Roll Home Gen Alloy 咁上下咁，嗯，係啦。總之 RHA 嘅就係計翻你就咁一塊鋼板，即係一塊係Home Genius 啦，即係嗰啲叫做咩啊？即係總之係一塊即係純同一種物料嘅鋼板嘅，等於佢幾厚咁樣咯。 嗯。 咁即係例如你而家美國嘅呢個 M1 坦克嘅正面裝甲咧，就係話大概係等於呢一個一米嘅 RFJ 啊嘛。 哦，即係佢唔同方向嘅裝甲都厚度 唔同嘅，嗰、那個厚度係唔同嘅。咁但係實際上我哋大家都知道佢正面裝甲係冇一米咁厚嘅。係。咁佢嘅方式係咩呢？就首先第一咧，佢就加咗啲好重嘅喺嗰度，係咩呢？佢就係呢一個叫做。Depleted uranium， 劣化油啊！ 哦， 咦？係啦，因為佢係一樣好個密度好高嘅嘢啊嘛，咁於是佢咪頭先咪話質量越高，密度越高就越可以擋得到埋即係射入嚟嘅嘢啊嘛。係 啊。 咁於是佢咪用呢一招咯，佢咪按啲好重嘅嘢裝喺前面，咁、 哦、 你咪唔可以射到咁深咯。 咦？你講呢種劣化油嗰個油係咪即係用嚟製 咁啊 ？Uranium 即係真係我哋講緊呢一個核原料嗰種油。 哦。 係嗰一種金屬啊，定係一種 金屬嚟嘅，金屬嚟嘅。佢點解佢 depleted 咧？就即係佢已經冇咗佢嗰一個輻射性㗎啦，咁樣。 哦。Okay、 但係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冇咗咧？就即係好 sorry， 我唔可以話佢冇咗，只不過係已經好弱咁樣咯。 明白。 係、啊、所以好多士兵都覺得係真係好危險啊！話我即係喺度咁樣。咁但係反翻過嚟，你有啲咁嘅裝甲啫，咁咪佢即係有啲炮彈嘅彈頭係用呢個氯化油嘅彈頭咯，咁咪射埋佢一樣，有翻咁重，有翻咁硬咯。 哦， 係咯，即係所以就即係有待商榷嘅，即係佢個防，即係當然你對普通大部分嘅炮彈都有用嘅。 明白。 同埋你支炮射唔到好重嘅啫嘛，重點係支炮射有幾重，唔係粒彈頭有幾重啊嘛。 嗯。 咁所以就，但係同埋。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實際上嘅防禦能力咧，對呢、這、一個穿甲彈同埋呢一個嗰啲對戰車榴彈有唔同嘅咁樣咯。 係。咁係。 因為啲殺傷方式唔同，咁所以亦都有少少分別嘅。 我真係好多學問啊！呢個真係繼續。係 啊。 係啊，啲 要研究係好多嘢研究嘅。 又話你想講話都係結構越複雜，即係越堅韌咧。我諗起其實人嘅骨頭咧，都唔係話一嚿嘢㗎，中間係好多窿咧，好多啲支架。佢就聽講話，即係咁樣嘅設計咧，反而即係仲堅韌過一啲金屬啊。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同樣整翻嚿金屬喺度咧，佢冇你咁耐用嘅係。 係。 即係可能直接個硬度冇你咁，即係可能高過你啦。 冇油韌啊！ 啲 骨頭你可能你彎咗都得嘅，彎咗少少係。 同埋其實你每日你嘅骨頭都喺度改變緊嘅， 生長係不斷生長，其實裏邊好多公用嘅骨頭，我哋做一啲即係同造血有啲關係 啊。誒嗱，骨髓自己本身係造血嘅， 係 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嗰、那個對嗰個強度就應該冇直接影響嘅，因為你抽咗出嚟，你嚿骨都仲係咁差唔多咁硬嘅， 係。 啊，咁但係咧，你其實你個骨頭嘅形狀咧，每日咧，你淨係可能你淨係個行路嘅姿勢有少少唔同咗咧，佢都已經係同你 adjust 翻個需要點樣㗎啦。即係你淨係改變你個行法幾日咧，你就會發覺你啲骨頭已經個形狀已經係輕微改變咗去配合你嗰個新嗰個。 哦，即係adaptive 啦，即係適應性啊。咁而家將來會有啲嚟納米科技咁樣，納米機器會不斷咁去生長啊，包邊度種蛋多啲，嗰度就自然會變得厚啲。周成人身體話，即係你有啲枕咧，你邊個地方你手係 即係成日受傷嘅，咁咪會嗰附近皮就越嚟越厚㗎啦，嚇、啊。 類似咁啦，即係呢啲應該係科技慢慢進步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可能係啲新生物嘅嗰、那個裝甲嚟嘅，一嘅生物嚟嘅，生啲殼出嚟啊。 其實而家都有咧，係用呢、這、一個磁力控制一大堆嘅嗰啲，佢唔係納米機械啦，咁但係佢用呢、這個。即係磁場可以控制到一堆嘅嘢嘅，咁自己各一粒一粒嘅時候咧，你睇唔到嘅肉品。 係。 咁但係咧，佢一大堆嗰陣時候你就見得到嘅，咁你可以即係改變到個形狀啊，可以係即係例如佢可以一大堆一齊堆埋去執起一嚿嘢搬去第二度啊咁樣。 嗯 嗯。 誒，即係話理論上應該喺人體入邊都可以用得到嘅， okay. 即係當然個技術發展緊啦。 哦，咁樣樣。 Okay. 另外有同樣是磁場控制，就不是一粒粒，但咧佢就類似一塊薄片咁樣嘅。係。啊，咁嗰塊薄片咧，佢就即係靠個磁場控制就可以接埋，咁又係可以 hold 住一啲嘢搬去第二步咁樣嘅。 哦，咁 啊。咁你就可以例如吞粒藥丸咁，跟住入邊就個外殼消化咗之後咧，就入邊嗰個即係你可以話係機械人仔咁樣嘅嘢咧，就可以。打開就幫你搬地，即係搬嘢咁樣嘅。 嗯，係、okay.。 搬咗啲垃圾幾好，係。 搬咗啲垃圾啦，係啦，或者係 通血管又 啊。或者衰啲就可能係搬領，即係搬啲唔應該去嘅嘢去啲唔同嘅地方。係。係啊，咁又或者係你俾人中咗啲咩入去之後，佢又可以幫你搬翻出嚟咁樣啦，亦都可能係。 嗯。 哦。即係一種武器嚟嘅喎，都係。 武器亦都係一種防御啦，你可以咁講啊。 係啦，啊，佢講咗好多啦，即係有啲軍事嘅嘢啦。啊，不如又講翻啲科幻少少題材啊。近排好似又興翻啲穿越劇喎，啲時間旅行嗰啲劇集啊，接呢套啦。咁啊。 哦，係啦，咁我哋就可以下次再講翻呢啲咁樣嘅時間旅行咁樣。 好多理論啊，有咩？平衡世界啊， 其實真係好多噶。我記得好耐之前，好似同阿 Sofu 講過一次嘅。 有，我哋有講過嘅。 係啦，有講過嘅，有講過。 係啊。 係啦，真係有嗰啲，係。 而家跟翻嗰套嚇戲，佢嗰個理論到底嚇啱唔啱咧？嚇會唔會係咁咧？咁我哋又可以再講下啦。 係。啊，去到啲個量子嘅世界嘅話。啊，會唔會即係係啦，有啲唔同咧？ 係啦，咁就下次繼續講。 好。 好啊，係好期待啦、啊、呢、這個題材啊。 係啦，咁先，拜。 好，拜拜。